你恶善竟然还敢顶风作案，知法犯法，你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番信任呐。乾隆皇帝宣恶善进宫问罪，恶善拒不承认，说是大臣因为嫉妒所以诬告他，可谁知派人一调查，竟然是真有此事。恶善害怕被治罪呀，还是一口咬定这事儿我没干过，说什么也不认罪。乾隆皇上看着跪在地上的恶善，叹了一口气，哎，朕也知道你有苦衷，看在你为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这样吧，只要你肯认罪，朕肯定从轻发落你。恶善听乾隆皇上这么说，一时间也算信以为真了，赶紧点头，万岁爷饶命，臣确实收了余家的10000两银子。这恶善话刚一出口，乾隆皇帝一声大喝，恶善的恶善呐、啊，你终于肯认罪了，好，朕从轻发落，免去你家人的刑罚，你一个人回家自尽去吧。恶善这个时候才知道中了乾隆的计策，追悔莫及。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08年8月24日晚，随着展示北京奥运会精彩片段的卷轴徐徐收起，奥运圣火正式在鸟巢的主火炬塔熄灭。在短短的17天内，这场奥运盛会为北京博得了世人的无数关注。而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配套设施，奥林匹克公园更是从绿色、科技、人文等多个方面成功展现了中国人的奥运理念。如今13年过去了，面临后奥运时代如何发挥奥运场馆的作用这一世界性难题，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交出了一张圆满的答卷。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这里曾先后举办了各种大型赛事、演出及高端会议、展览等10000余场次，其中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国际性活动超过1000场次，占比达到13%。仅园区内的国家会议中心已经承接了10000余场会展活动。作为主场，这里曾为2014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等高规格的国事政务活动提供服务。在构建沟通桥梁的同时，这些活动也在不断地擦亮奥林匹克公园这张北京乃至中国的名片，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愈加自信且开放的中国。 2008年奥运会以后，奥林匹克公园承接了系列的国事活动，举办了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奥林匹克公园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 奥林匹克公园不仅是各类重大活动的举办平台，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里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网红打卡地。园区内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被誉为跑步爱好者的天堂，开阔的空间、优美的环境，让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成为北京市民日常休闲娱乐和社交最喜爱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 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我们接待的国内外游客达到5亿人次。另外呢，我们自主举办的一些冰雪嘉年华的活动，周边的居民呢也都非常的喜欢。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揭晓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及冬季残奥会的主办城市。北京由此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双奥之城。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主赛区的标志性场馆，也是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就坐落在奥林匹克公园内。同时，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举办，国家游泳中心将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朝阳区作为2022年冬奥会的主承载区，将积极发挥双奥之区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奥运遗产的综合保护和开发利用，努力形成奥运遗产为人民共享的生动局面。除了即将迎来新的奥运盛会，2019年10月24日，位于园区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及亚洲金融大厦竣工，奥林匹克公园还将迎来新的成员。 我们将突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双奥特色，持续强化国际交往联络窗口、世界文化交流平台、国家体育休闲中心核心功能，重点打造全球多边外交会客厅，发挥奥运功能区在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承载作用。 同时呢，要作为世界的窗口，承担一些国际的重大的国际外交外事活动，服务好党和国家的大局。 北京市的这几年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由单一功能的赛事配套设施，到实现了价值呈现多元化的生态网红打卡地，13年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实现了一次华丽的功能转身。2008年奥运圣火的惊艳亮相，仅仅是荣光的开始。作为体现和传承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正在以日益凸显的自信与活力向世界宣告：这里是北京，这里是中国。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点06分，京津冀之声 FM1006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为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关注与支持，京津冀之声将设计第二款纪念海报，并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今晚8点开始，两轮转发抽奖活动等着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今晚8点到明天，也就是8月18号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加2份神秘礼物。第二轮抽奖从明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